所以为什么把它作为五门功课的一个基础啊？因为呢许多疾病会造成影响到五门功课啊，一旦你这门五门功课成绩不合格，又能够产生和加重许多疾病，你说关键不关键？ 太关键了， 是不是？所以这些呢，啊，这个我们有传统的知识，是吧？也有呢一个现代的，是吧？那么特别是结合临床，啊，紧密的结合临床，啊，我们把它融在一起，哎，把高血压相关的一些原因，是吧？我们都呢方方面面常见的吧，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 是的， 特别是呢，不仅仅提示了，而且呢，还讲了一些相应的一些方法。 对，最主要的是教给大家几种保健的简单的方法。 对，你比如最后昨天节目啊，我们说到了紧张综合症，这个方法没提是吧？ 是的，因为时间到 了。实际上以前提了吗？ 以前提过。 而且以前提的非常的细致。 是的，经常和大家提。 我们提了有多少个放松方法呀？ 14种。 14种。 嗯。 14种放松方法。我们昨天提的是吧，这紧张综合症啊威胁人们的健康。它能造成什么呢？人的寿命缩短。 10年到20年。 对。一般呢就是10年左右吧。是这样的。这是呢经过临床的科学的是吧检测，是这样的， 是的， 不是啊凭空而说的。对呀，脑血管也好，心血管也好，是吧？这个呢就提醒我们大家因为呢中国改革开放30来年嘛，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紧张程度是吧这个呢发展快嘛，是吧？因为这将来还要持续要搞出点成绩来，成就来那得有付出，是不是？ 是的。 但是付出呢不要伤其不要伤本，不要失本，是吧？要保本经营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今天就不给大家做叙述了因为这以前呢我们说过14种，是吧？我们就不做重复了但是呢一些重要的也跟大家说说，是不是？ 是的。 简要的说一说吧，是吧？ 嗯。 一会儿经常我们谈到了是吧紧张是吧，我们怎么样的缓解紧张实际上呢是吧，你首先第一要有这个意识第二咱提方法。你说你没有这个意识是吧，那不行这个紧张呢一开始我们大家呢在年轻的时候他的承受能力呢是吧相对的来说是比较强是这样但是你长期的老是那么绷着这弦儿那么有一天就是我们昨天说了这个弦儿怎么了就绷断了。 绷不住了。 绷断了。 嗯。 我们谈到日本是吧我们就以前多少年前就有过报道。走道非常快走走突然这人跌倒了死了叫什么猝死什么原因就是绷弦绷太紧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要给大家提早的做个提醒预防嘛而且这种情况我们也谈到了年轻化不是光参加工作竞争性强压力的你看现在孩子学习是吧也有指标老师有指标你这个班级里有多人啊上是吧高等的这个大学是吧一等的是不是就名牌了吧是吧还有个普通的这些呢都要记在老师的这个功劳簿上那家长也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吧无形当中给孩子造成很大压力所以现在发现10几岁孩子也有高血压是不是 是的 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给大家提到了而且特别提到了这个叫劳逸结合你不会休息你就不会工作这话怎么讲呢 那就是你老工作，你没有休息，啊，那身体吃得住吗？那肯定吃不住啊，啊，吃不住劲儿时候说完了，你就不能工作了，是不是啊？啊，哎，所以说我们谈到这个，啊，这个进入呢良性循环，啊，晚上应该得到很好的休息，啊，这是一个解决紧张综合症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啊，很多忙碌的人，时间不够，啊，睡眠的时间不够，啊，有的还要晚上加班， 是的， 有晚上不加班，还有是吧，啊？还和朋友们，啊，同事们再聚会聚会，你看，好像是，啊，晚上呢放松放松，是不是？啊，连吃带喝的，啊，连谈带说的，是不是？连说带笑的，所以这样呢，把这个时间睡眠的时间就缩短了。而且呢，就是这个兴奋的神经啊，应该呢在睡觉前慢慢的啊让它静下来。那这一点上，我们啊有那么一句话，大家要记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该休息的时候就应该休息。 对啊，这是呢啊一个自然规律啊，我们讲了啊，谁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啊，你违背了自然规律。哎，你将来就得吃苦头，是吧？那在这一点上，我想不用多说了，是吧？要顺其自然，在自然中努力，啊，这句话应该讲的比较辩证，比较科学。要顺其自然，这讲什么呢？自然规律嘛。日出而作，所以呢，我们把工作白天了，休息好了，工作，哎，精神头也足，是吧？体力休息好了嘛，啊。到下午的时候慢慢应该是吧，哎，使我们这个兴奋的神经逐渐 缓解， 哎，平静下来， 嗯， 啊，为呢睡眠呢做好铺垫， 为晚上的入境提前做好了铺垫工作。 对，你不可能刚兴奋完了躺下就着，那是年轻的时候，是吧？你看到了上年纪，你发现什么是吧？有些人太闲了睡不着，太累了呢也睡不着。 嗯， 在年轻的时候累了，累了随便，在哪儿一躺就着了，是不是？那到老了就不行了啊！所以这个呢，养成良好的这个习惯啊。另外我们说了啊，传统的养生什么呀？啊，因为非常关键这几句话，啊，这几个字吧，叫什么？饮食起居有常啊？什么叫饮食起居有常？这个一说饮食起居啊，起床睡觉嘛。什么叫有常呢？是吧？常是什么？是不是？常是常规啊，啊，规是规律啊，啊，其实这就明白了，是吧？你看有人常说到点就吃，到点就睡，是吧？到点就起，是不是？哎，生活很规律，啊，我们现在有些上班族啊，哎，整个这个啊就乱套了，什么乱了？最终是把你自己的身体这个生物钟。全都给搅乱了，是不是这样？ 是的， 是吧？偶尔一次两次，是吧？偶尔的这些啊，我们身体还能承载住。那你经常这样，对不起，啊，经常这样，身体就受不了了。 嗯，那就不好调整了。 对，慢慢的他就给你怠工了，是吧？发生故障了，啊，又不呢能力降低了，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提到，啊，不管是紧张综合症。实际上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啊等等很多疾病是吧，没有很好的睡眠呢都会加重， 是 不是？是 的。 哎，所以这一点现在生活条件好，大家都在讲养生保健是吧，讲的比较多了啊，是不是我们呢许多啊听了这个啊谈养生保健，能不能把这个它的实质这个基础能够牢牢的掌握住，是不是？ 是的 啊，你看有人长寿人、健康人，你问人吃什么，你询问人说没有啊，啊，我们很多人想去淘宝去，也想吃点灵丹妙药，看看人家吃什么，怎么那么健康，怎么长寿？这一问说没什么，确实没什么，是吧？实际上没什么当中，啊，就有很多什么， 很多要学的东西。 哎，讲养生保健，首先你要把我们传统的中华民族这块儿。是吧？有5000年的文明史，啊，我们有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是吧？这些东西，是吧？千万不要忘了。 饮食起居有常啊， 嗯， 这是一个保证健康啊，保证我们长寿的一个基本条件。 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啊，所以说我们继续，我们说到高血压也好，紧张综合症也好，是吧？一定要注意休息。啊，一个是我们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第二呢，要保证啊睡眠的质量。 嗯，不但要有足够的时间，而且要保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 你看有些人吧，是吧，看见他躺下了，是吧，但是呢他脑子里没休息，他过电影了，是不是啊？你这个呢啊，身体好像躺着休息了，但是呢你心里精神上神经方面没得到休息。 对 啊， 大脑一直放松不下来。 哎，放松不了。 嗯 啊，有的人是呢白天过于兴奋了啊，虽然你躺下了，躺下了还是紧绷的神经不能放松。 嗯，晚上 做梦， 白天太兴奋了，晚上就静不下来了， 是吧？ 嗯， 这就是久而久之造成的。 是的， 是吧？你看年轻的时候他就没这现象，累了躺下，躺在哪躺了他都能着啊。哎，慢慢之后你把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秩序给破坏了， 就是把人体的生物钟搅乱了， 嗯，是吧？神经也紊乱了， 是的， 是吧？不规律了。啊，最后怎么样？是躺下了，躺下你没睡着，或者呢，躺下以后你做梦，是吧？全身的血管啊，是吧？神经啊，精神呢、啊，你还都没放松，你这是有什么质量啊？啊，睡醒觉，有的人感觉到，哎呀，这觉怎么睡得那么累呢？ 可累可累的，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要单看他躺下的时间，还要考虑他的睡眠质量。你看睡好了以后，第二天起来特别有精神。 对， 是是 精神特爽。 哎，你说你长期那么工作、嗯、啊，不给身体一个修复的时间，那肯定早晚身体垮了。这一点上啊，我们讲了这个，我们也讲了14个啊放松法啊，其中我们今天呢强调一个最主要的，就是睡眠。 对， 是吧？哎，睡觉呢就是睡觉，是吧？那不叫，是吧？你干什么就像什么，然后现在睡觉。啊，我们就要睡觉。我们工作哦，像个工作的，是吧？那有些人呢，是吧？不是这样，是吧？我们常说有些人呢，拿是拿不起来，放了还放不下，是吧？这样的人成不了大事，也做不了大事，是吧？要拿得起来，放得下，说休息就是休息。 嗯， 哎，这点上，是吧？大家一定要注意。看似休息，实际上你没休息。那个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对 啊，是不是啊？等你第二天想工作了，你 没有精神了，无精打采的。 是的，所以你也拿不起来。 嗯， 是吧？你只有放得下你才能拿起来啊。你什么也放不下，那你还拿什么呀？你手中有东西你还拿什么？你拿不起来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特别强调两点，一个保证睡眠的时间，一个保证睡眠的质量啊，这是非常关键， 这是一个前提。 对，而且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放松，这个泡脚，这个放松的效果是相当相当好，虽然它也不费事儿，啊，你晚上洗脚不洗脚？ 每个人都要洗脚啊， 就是洗脚嘛，是吧？洗脚你用个5分多钟吧？ 对， 啊，你再加个15分钟行吗？ 行啊。 哎，有人说，哎呀，提养生保健我哪有时间，是不是？所以他是。不是说没时间，不是时间的问题， 主要是没有这个意识。 哎，这个意识，那特别是年轻， 从小的时候就养成这种习惯，这个习惯养成了以后，哎，他天天的晚上，你看我们许多朋友现在泡脚，哎，他说我一天不泡觉得睡得不舒服，哎， 对， 好了，我就愿意听这个。 他尝到了泡脚的甜头， 是吧？身体也适应了。 是的。 啊，你一泡脚，泡脚有什么？解痉挛，是吧？把你一天这个疲劳，是吧？什么肌肉啊？ 神经 啊， 神经啊， 血管 啊，心情啊，情绪啊， 各个方面所有的紧张程度都给它缓解了。 你看许多人是不是泡脚的时候你发现他什么了， 打哈欠， 实际上呢就是要放法。 对， 有些人还问我了，还说李老师，那我泡脚就打哈欠呢？我说好啊，是不是好啊，放法呀，是不是就是绷着的神经血管肌肉整个都放松了。 是的， 哎，这时候啊，我们怎么知道哎解痉挛，泡脚解痉挛，一打哈欠，好，蛮好，你就达标了。 是的。 在放松方面达标了啊，是不是啊？你要再是受到的风寒啊，你白天受风了，你像这个冬季是吧，我们谈到高血压是吧，这个姚老师特别谈到这个痉挛二字，一个是呢寒冷造成的痉挛，一个呢 是紧张造成的， 哎，这两个痉挛啊，你不管哪个痉挛通过泡脚都可以解决。 对， 是不是啊？你如果受了风寒痉挛，那我们泡脚泡到额头上冒凉汗，是吧？那很浑身很舒服。你要紧张造成的，那我们泡脚一打哈欠也放松。有人泡脚怎么着，困了， 睡着了， 你看看，发困了，这都达标了啊。慢慢的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是吧？哎，从小哎养成习惯着，他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是不是？哎，他最后还有一个呢，养生延年益寿的作用。 是的， 是吧？这是我们说了啊，一个睡眠啊强调的啊，对于这个紧张综合症。另一个呢又谈到这个泡脚，这个解痉挛。实际上呢我们很多方法都解痉挛。啊，你不是经常用脑的人，我们做干梳头，是不是？ 对。 哎，你现在发现很多的掉头发的挺多吧？你发现很多的白头发的挺多吧？实际上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大脑皮层的痉挛。 对。 啊，这一痉挛，把供应我们的头发的这个通道变成狭窄了，这个血氧供应不足了。哎，就像那个花呀、草啊，失去营养就怎么了？掉了、脱落了，像道理是一样啊。你看咱们的五步操啊，干梳头啊，通过干梳头干什么呢？啊，有些人梳梳之后，哎呀，是吧？白头发、黑头变成了黑头发了啊，有人脱头发了、掉了，哎，慢慢又长出来了头发了。 是的，头发还比以前茂密了，还黑了。 这我们提到你啊，紧张。就是紧张综合症嘛，哪紧张啊？不，心情紧张，大脑紧张，是吧？我们经常做干梳头，实际上你是没时间吗？ 这个不是时间的问题， 这可不是时间的， 随时随地都能做。 哎，这话说的这在点儿，是不是啊？你没这意识，是吧？有的人就养成习惯，用完脑子之后，哎，做这个十几下、二十几下。啊，马上你这个神经就缓解， 对，马上就能感觉到头清眼亮， 是不是这意思啊？ 嗯， 这我也不知道在14个放松法里没有，是不是？咱们就提示提示，是吧？另外呢，还有很多了，这方面呢我们就不继续说了。姚老师，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好的，朋友们，再会。 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

4009196686，祝您抢订成功。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望向中国光头。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美丽的索洛河。